欢迎大家收听 《浴火街头二之 女王教室》。欢迎大家收听《浴火街头二之女王教室》，有我小魔女王， 四谷先生， 史叔叔。 各位好，翻到我哋浴火要出下火。 小魔最近咧，我有个女仔朋友吓，唔系女仔，做咗妈妈噶啦，佢都啱做咗妈妈，系啊，女人佢 transformation 已经 complete 咗噶啦，已经 非常 complete，OK， 系做个女人。咁佢咧就因为我探佢啦，生个 B 咁，咁佢抱咗 B， 讲一句说话，撇咧我笑出嚟。佢对个 B 讲，对个 B 女讲，佢话啊，喺、即系你咧，即系咁可爱、咁靓女，我可以攞嚟着下衫啊，即系换衫公仔咁样啊，即系好彩我嗰阵时冇吞咗你啫。 哦 哦， 我嗰下真系呆咗啊！哇，吞咗个 B， 点、吞法啊？咩谂下？就系今日我哋要讲嘅主题啦， 系啦。 今日我哋讲嘅主题系乜鬼嘢咧？其实本身咧我就谂住叫阿坟总坐落嚟同我讲嘅。 啊，坟总。 但系嘅坟总咧就话 佢点坐落嚟先？ 系啊，咁但系嘅问题系咧，阿坟总话呢个咁嘅话题咧，我未试过。 佢未试过， 佢青噶嘛？你唔知咩？ 喂，青唔青都好啦。佢都话： 哇，呢啲唔系应该咪后讲咩？呢啲嘢。 唔系我哋。呢、這个梗系要爆， 呢个公开嘅事实嚟， 上嚟啊嘛， 呢个公开嘅秘密嚟噶。 等万众期待呢一集啊嘛，大佬。 万众期待， 好危险，我要小心啲同你讲嘢。 万众期待 Kelvin Y 啊嘛。 系啊， 哇，真系要揾铺，真系要带教见识见识先得，真系要。 喂，隔篱左右就得噶啦，系啦。 隔篱左右。 佢话青头嘅定义咧？ 大厦嗰间唔系人嚟， 有嘅咩？有嘅咩？呢度 有，喺度河湾。 哇，湾仔有间好出名噶。 啲山下山上嗰啲咧， 系啊，扫咗咯，最近好似一大堆吓。 哦，咁， 喂，我哋翻翻嚟，翻翻嚟我哋呢个话题先。 日本名山， 我哋翻翻嚟呢个话题先，翻翻嚟。其实阿坟咧，佢就唔系话真系选得上青头，只不过喺我哋呢个课题里面咧，就真系好青嘅应该。 即系未试过。 suppose 啊，咁重口味嘅嘢，咁冇俾人试过嘅。 点会重口味啊？呢啲嘢，我谂好多即系。大家收聽 的朋友都，喂，我哋講得太隱晦啦。其實我哋今日講嘅嘢咧係咩咧？口爆，即係我哋叫口爆啦，跟住即係簡稱啊，叫做英文叫 blow job，fellatio， 即係口交。 係啦， 係啦，但口交又可以分男同女嘅喎，其實。 口交就我唔淨啲男同女嘅， 男同女女都得， 男女都得嘅，係啊，又唔同啲嘅。 咁你話講下口交呢一樣嘢啦，口交我諗住你哋應該都試過啦， 梗會即係。 其實反而又想聽男， 呢個係成長必經嘅課題嚟 嘅。做呢個節目冇試過，真係可以收工噶咯。即系翻去食花生噶咯，呢啲 我感觉 即系都系当饭食嗰啲嚟噶咯，又要 我感觉到杀气， 佢有人想杀鸠咗我哋。 唔系，我讲做呢个节目啫，唔做呢个节目就另计 ，OK？ 我哋我阿史叔叔所讲嘅说话唔代表《浴火街头二》嘅立场啊。 唔系，我都真系周身皆数，俾人踢死噶啦，放心。 即系最近有好多嘢实在太难以三言两语去解释。 系，唔系即系其实我觉得你话去到口交呢样嘢啦，咁首先一样。即系喺呢个中国人嘅社会里面啊，我冇讲香港啊，即系喺个中国人嘅社会里面，对于呢一样嘢咧，即使而家个个都话喂，其实好开放，但系对呢一件，我会觉得咁开心嘅事咧，个态度都仍然好保守。 其实又唔系、哦哎， 你嘅你 即系四大名著入边咧，阿金瓶梅咧吓、啊，即系细个抡过下，咁入边都有啲情况系即系。品燒咁樣，即係佢撚樂器，你明白？ 唔係，但係我諗話小魔阿女王講緊咧，係而家呢一代呢一代咁，其實因為 啊係㗎係㗎係呢個係㗎，這個這個、 因為你話如果嗰啲十零廿歲或廿零歲，我哋聽聞或者我哋真係目睹嘅，其實好多好開放啦。咁但係去翻 appear to be 好開放啦。 三廿零到四廿歲個 gen 咁，其實就會好參差啦。有啲就好保守，有啲就好开放。 睇精装追女仔嗰代啦，我谂系。 系啦。 嗰代会少啲试过啦。同埋以前我读 design 嗰阵时咧，我唔讲喺边度啦吓，佢哋会知道我系边个。咁嗰阵时咧，我哋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cubicle 嘅，即系嗰个时代每人都仲系有自己一个 單位咁樣，我哋可以吉自己啲 project 上去啊，成啊嗰啲咁樣。咁當時咧，我就嗰陣時我唔識做人啦，哗眾取寵，我吉咗好多啲嗰陣時未有 internet 嘅時代，我吉咗好多啲死仔相上去啦嚇。咁啊，吉咗上去嘅時候咧，咁啊俾人投訴啦嚇。啊 Sir， 佢貼埋啲核突嘢出嚟，點點點點點點啲為道之事啊，帶埋啲女仔啊咁樣。好啦，俾人告完，俾人鬧完一餐，鏟完一餐之後，好咯，搣落嚟咯。咁跟住事後咧，告我嗰班女仔走埋同我講嚇乜呢啲嘢擺得落口嘅咩？跟住問我詳情，我點樣點解要擺落口啊？擺落口有咩用啊？ 係啦，呢樣嘢就 好哇， 口齒歸嘅，口齒歸。 係啊，即係佢又要告你嚇，但係佢又要知喎。 係啊，喂，你唔好講， 即係未試過啦。 你嗰個年代啊，你就係而家講緊有啲台灣影啲 loop 相，即係啲赤裸相，好靚。就好出名嘅一啲攝影師，亦都幫好多雜誌影緊一啲。佢喺 Facebook， 佢都喺佢自己個 Facebook 度投訴翻，就因為佢好多相俾人舉報，搞到爭啲俾人封。 哎，最近我都俾人舉報啊！最近啊，有好多特工舉報我，唔知點解。 題外話。喂，但你嗰你啱啱咁啱嗰幅又係口交啊嘛？ 邊幅啊？你睇過咩？ 你話俾人舉報嗰幅啊嘛，唔係咩？ 唔係係我俾人舉報嗰幅係。 即係，但係我覺得其實你話口交呢一樣嘢，阿細谷 Sir 你講得啱嘅。以前你話金瓶梅，金瓶梅我梗係有睇啦，呢啲名著嚟嘅。 誒，嚇平兒啊， 就當然有睇啦。咁佢哋寫得好靚同生鬼添，即係佢描述嗰、那個動作嗰個時候、那個， 好有詩意， 好 隱晦， 好隱晦， 但 係 好活潑 嘅。 但係你六七十年代嗰啲嗰陣時代嘅鹹片都有㗎啦， 都有嘅。但係個問題係。但是其實思想是越來越保守的，你因為即使你話去到好似阿小叔叔你就講話，喂而家啲可能十零廿十廿零歲嗰啲，你話要佢幫條仔含，其實都有啲難度。 點解我諗係一個 intimacy， 即係嗰個 我會覺得其實係一種心理關口，佢會覺得嗰、那、嗱、個，首先一樣嘢啦，我一個非正式嘅統計同埋研究所得啦，佢會覺得污糟。 見過呢樣嘢。 啊！肩系污糟， 真肩系污糟嘅， 系会污糟，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个都系男仔啦，去小便嘅地方咯。 咁大家都系啊，老实 讲。系啊，大家都系啊，老实。 不过出口有少少唔同咁解啫，如果严格。 系咪咩？诶，咁讲翻个卫生嘅情况先啦。就算你点样洗干净都好，如果你嘅生殖官入边系有病嘅话，其实 你都系有病， 都系会出事噶嘛。 系会噶，你嗰个系一个好直接嘅接触嚟噶嘛。 系 一个体液嘅交流。 系，即系会觉得其实你话污糟与否，其实你点你都一定要话自身自己嗰、那个性卫生先啦吓。 系啊。 咁因为你当然你话要去冲凉啦，但系反而有一样嘢。 但系有啲嘢冲凉洗唔甩噶嘛，老细。 系啦，嗰啲叫病毒，嗰啲叫病毒，嗰啲睇医生啦。 嗰啲就要自己小心啦，同埋 嗰啲去揾 性 卫生科啦。 好，旅游好。你是不是真的勇者无惧的圣斗士呢？咁就唔係㗎嘛。 所以好多人即係佢哋如果想安全啲嘅時間，咁咪戴個套囉。 一定會啦。 咁有好多口味揀嘅亦都。 可以。 士多啤梨味啊。 咁但 係 身為男人隔住個套，無論係為女人服務或者俾女人服務，都 serve 人同埋俾人 serve 嘅 都唔過癮㗎啦，係 噶，係噶啦，因為咧真係試過咧，以前有個 ex 啦嚇，咁啊，我咦見到咦士多啤梨味喎，試下啦，咁士多啤梨味咁唔通你帶咗俾佢下邊去試味咩？咁梗唔係㗎啦，咁佢咁啊開始大家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咁點咧？當其時我個 ex 佢係作嘔啊， 點解啊？ 佢話我頂唔順嗰陣膠味啊！ 其實講真啦，你而家戴緊個戴，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你而家用緊嘅 condom， 所謂有佢嘅味道，例如好似有咩士多啤梨味啊、生果味啊， 咁始終下邊嗰陣膠嚟啊嘛。 嗰度唔係用嚟真嗰種唔係俾你用嚟做口，即係唔係俾你口爆用㗎，入口膠套。 咁點用啊？ 嗰個真係用嚟睇下面用㗎啫，口膠套係真係有另外一種㗎。係 啊。 是啊，有、 哎、 有口膠套， 你真 係 用錯套， 有口膠套，有脷套，有趾套㗎。 啊，同埋、啊、我講呢樣嘢呢，咁我喺早排去赤柱啦，咁啊， 赤柱有性用品店嘅咩？ 唔係咁咁啱，嗰間就唔係性用品，唔係性用品店嚟嘅，嗰間係餐廳嚟嘅，喺赤柱廣場。咁、但係嗰間餐廳咧，咁佢賣咗樣好得意嘅嘢。咁其實我影過相，不過我就冇未 po 出嚟啦。咁佢嗰個咧， 稍後 po 曬。 其實就係嗰、那個即係寫到明，其實。亦都好隱晦，好俾你睇就係俾個擦脷嘅， 擦哦哦刮脷胎嗰啲咁。 刮脷胎咁，但係其實擺明就係口膠俾你擦脷嗰啲擦嚟嘅。 咩？一石二鳥咁啊！ 啊，嗰啲嚟嘅。 有嗰樣。即有時候覺得啲人 唔貴，有時唔知$80一嚿水㗎咋。不過我$40我冇 見過呢樣嘢喎。 喂，移翻轉，我做 searching 啦。咁我譬如我去到台灣或者喺香港咁行到啲$40店，我反而係未見過呢個 product 㗎喎。咁原來嗰個 product 係美國出嘅，外國出嘅。 喂，你立嚟做啦，老細。 係仲要嗰間嘅餐廳，其實佢賣好多啲懷舊嘢啊，或者佢個裝曬懷舊嘢嚟嘅。咁 嗰啲咁先進嘅， 見到嗰樣好得意啊，嗰個成件係。 Okay. 哦，係啊。哦，我知你講咩啊？係咪好似牙刷咁樣㗎？ 類似咯，係啊，類似。 誒、哎，有啊。 一邊即係淨係一個 shaft， 淨係一邊有。 嗰、那個形狀係點樣嘅類似 類似牙刷咁一個直柄咁，前面有個。刷咁樣細細個咁嘅啫。 嗰個係，我、oh, okay. 都有見過其實，但係嘅問題，你話好似呢啲你時候工作啦，但係我頭先講嗰啲係啲人係誤以為咧，大家所用緊 Tongtum 有味嘅 condom 咧，佢一定有陣乳膠味嘅。 係，嗰陣時真係好細嗰啲膠味， 其實嗰種咧係真係俾你剝嘢用嘅。 但係大家係服曬，因為以為佢有香味就以為係， 但係好 可以吹啊嘛。 鬼喎呢樣嘢，咁佢有味，咁你揾乜嘢去 taste 嘅咧？ 其實點解佢會出味道嘅？即係嗱，以一個非正式嘅研究所得啦。即係都係我自己嘅研究。係。點解佢會出有味？其實係鼓勵多啲後生嘅去用。講真，因為可能大家都知道，當大家係一個細路仔咁樣啦，你話要佢哋去刷牙，要佢哋去食藥啊，咁都係有牙膏會有味啦，係咪先？ 即係我感覺上放入去有味喺嗰個位 置，牙膏產味， 放喺下面就好似即係等於你牙膏有味或者食藥有味咁樣放落去叫舒服啲，咁其實冇意思嘅。 冇意思啊！其實你細路仔啲牙膏你可做乜要有三個 味？頂個問題，我拗爛頭，我唔明冇味蕾喎，大 唔係喂，但 唔關事㗎。 但嗰個 selling point 或者嗰個廣告你咪錯曬，因為啲人以為有味就含咯，有味咯， 有味梗係含噶啦，用個脷去感覺啊。 好似士多啤梨味啊，有味嗰啲。啲全部都未 sell 過，通常都 sell 超薄嘅啫。 咁啊，行啊，唔係真係好賣，都賣嚟賣都超薄嘅呢個真。 咁唔通你買個堅厚嘅咩？即係買老買 零點零幾嗰啲，梗係買零點零幾嗰啲噶啦。係啊， 點解要咁厚嘅 ？Anyway， 即係其實反而即係嗰啲其實係可能俾一啲啱啱開始怕醜去買 condom 啊嗰啲咁。 心理上 好啲嘅、 哦，即 係 好可愛咁去鼓勵你去買。 點解即係日本？ 哎呀，呢個咩味㗎？好得意啊！ 冈本嗰啲咧，冈本嗰啲咪好多卡通喺上面嘅。 啊，係。 即係冈本有一個系列係好多卡通上面嘅、即係喺 Knock On 有得賣嗰啲咧。你其實你擺喺度，你都唔知係 condom 咧，即係要睇。 啊，同埋呢啲係好極端㗎嘛，除咗公仔之外，一係就超薄啦，一係就上面粒特紋啊，放喺你個人用啦。 係啊，呢啲又好用，但係你。話口膠套係有嘅，同埋係薄嘅，而真係有味嘅，而真係含落咧，係真係有，即係冇嗰陣膠味嘅。 哦，咁你個價專員大概幾錢咧？ $80一盒。 哦，即係啲性用品店啦。 一定要。 Each， 唔係 each 係一盒。 OK。 咁同埋有脷套嘅，咁你脷套個男士用啦。 係。 個男士用除咗係下面壓塌之外咧，咁啊獨龍專用嘅都係。 诶，塔同埋毒龙钻都得， 得 哦， 系啦，咁但系仲有一个叫做指套， 指套 就 即系套喺手指上边 ，yes， 就 系 加藤鹰， 系啊，佢系好似$100得六个嘅啫，嗰啲仲贵， 啊， 系啦， 咁啊系，因为有啲，譬如你又系卫生或者嗰、那个 卫生上嘅问题， 同埋个感觉上面有啲女仔唔中意，你真系成日手指都落去。 但系反而有一样嘢，有更加有样嘅问题就系、是，其实我想问男仔俾人含嘅感觉系点样？你知我唔系仔，我唔知咯，俾人含嘅。 嗱咁，不如我谂啲听众咧就想听下小魔啊女王点样去服侍啊啲大臣啊或者啲皇帝先嘅，咁。喂，我問咗你先啦，因為我哋啲講員其實 其實嗰啲叫玩具 ，OK？ 啊，咁我點樣你點樣玩你啲玩具嘅傳說咧？咁樣講 唔敢出聲， 點解唔敢出聲？ 你點樣玩弄佢咧？ 點即係如果你話含一定會嘅，我覺得其實成件事你係同 自己男朋友做又好啦，或者即係其實我都好大膽會公開地，其實我有 sex partner 嘅，你而家冇啦，之前又有嘅，咁我覺得含即係同佢含，其實係我會出住依想佢舒服嘅感覺，就呢一樣嘢。另外我躺喺含嘅當中，我亦都會喺唔同嘅 AV 裏面吸收好多唔同嘅知識。誒呢個認真嘅，因為 招式技巧角度 類似啦， 節奏 啦，係啦，跟住之後我會即係含，即係你知啦，你冇可能一個人一出世又識嘅，人哋話俾你聽一出世係識含嗰啲咧，你聽佢食屎啊，佢肯定係 奶嘴有佢含。 我會覺得practice 都好多好多，一定好多好多個啦。 我哋經驗有樣嘢都要嘅， 有好多㗎，即係大家唔好成日以為 O K 一定係企喺度或者一定係瞓喺度。 我可能要有好多唔同。 喂，趴喺度得個位。 得。 趴喺度咬佢後邊嗰啲咁樣。 通常我哋面對到或者成日聽就好多。一啲夫婦或者一啲好單調嘅一啲嘅性嘅技巧，就可能係就咁吹就咁含咁接食都食落啦。呢啲就完全係冇技巧嘅，純粹 呢啲叫冇技巧。 係啦， 或者交功課， 最多係快同慢嘅分別就冇特別嘢啦。 嗰啲叫交功課。 咁但係當然你話如果譬如因為我哋就我同阿四哥都未試過俾男人服侍㗎啦，咁都係俾女人嘅啫。 你想啊？ 我成日我好似上一集都講過，我係唔排除將來有任何一個 moment， 我唔知突然間開咗竅啊，突然間飛升咗，唔知一個另外地步。 老實講句，有冇睇過啲基嘅 pornography？ 有 有。 OK，I、okay, mean 真係男人嗰啲。 Yes. 有。 O、okay, K， 但我睇唔晒，我睇咗少少，我都顶唔顺嘅。不过嗰时 我睇啊， okay, 我睇啊，因为佢哋吹得好劲。 系啦，点解我讲呢样嘢就因为好多时候有啲劇情咧，佢会系话 O K， 一个系嘅公嘅 O K， 一个系 瘦啦， 一个 系啦系啦。 咁个瘦嗰、那个佢未显露出嚟，佢系瘦嘅。 佢话应该帮佢吹先。 咁係公嗰個就唔知點樣啊，咩 lock 卡房啊，沖涼啊，跟住唔知走埋去咁嗰啲咁樣樣。喂，有陣時會諗下。喂，如果俾人咁搞法的話咧，其實即係 OK， 身體係誠實嘅，你係會有反應咁。喂，馬佬喎、啊，佢可能吹得好過條女，撲街點算咧？ 係因為我哋喂作為男仔啊，我哋即係回應翻阿女王個問題啊。 係 咁，我哋通常其實係享受啊，通常係無論我哋服侍女王又好， 係 或者俾女王服侍，或者俾我哋嘅女人服侍都好啦。咁我哋都係最主要係除咗含嗰下係脷嗰下㗎啦，即係奶嗰下㗎啦。咁好啦，咁四谷我問咗你先啦。 其實唔止含同奶嘅， 係 唔 吹奶全無領揈。 咁好多，咁但係以你經驗過嘅，你最 high 嗰次， 即係俾人含嗰次啊？ 俾人含嗰次有啲即係點樣招式啊，或者嗰個感覺啊，或者係咪好快已經爆發咗咧？ 冇嗰啲，其實睇你，我諗係睇你人哋咁樣 service 你之前，你隔咗幾耐係未明白？ 啊，呢、這個唔即 係呢個係一個因素嚟嘅，呢個真係 隔幾耐未做過、 啊。O、okay, K， 如果純粹喺地下技巧上邊嚟講啊，好快俾人吹爆的話咧，好快俾人吹爆的話咧，係真係以前都有個 partner 嘅嚇，即係唔係拍拖嗰啲，但係 O K 咁。 哦，知。繼續 咁啊，係咁就佢就好犀利嘅，佢唔係淨係唔係淨係吹，係吹之前嗰個佢配合，其實吹係配合埋雙手嘅。 妖、 係一定係配合埋雙手嘅。 即係其實有時好似聽阿細哥咁樣講，唔好意思啊，斷一斷你先。我覺得即係我自己頭先啊，小叔叔佢問過我啲嘢，我都未講完。我係會除咗含之外咧，係會撩埋個浪浪。 哦，攞命啊！ 呢個人間攞最高享受呢、這個， 喂， 係你話阿 Green 嘅阿 Green 嘅， 會啊，撩埋個啷啷，其實你基本上， 所以大家嘅啷啷清潔係好緊要嘅， 係啊， 即係如果你想你嘅 partner 好好地服侍， 你揾隻手，你揾隻手摸個啷啷咧，當然你揾條脷舐埋個啷啷。是会的。 啷啷底啊。 啷啷底 和啷啷后边啊。 是啊，啷啷个底和后 边。哇，好出事的，这下嘢是 shotgun 的，你是。 跟住之后你含的时候是不停地在后面捋。 嗯。 大家靜曬，你知咩事？ 唔係唔係，其實 好多我哋想分享，但係我哋如果男人分享，我驚俾啲聽眾掟橙、掟蕉、掟菠蘿啊嘛，大佬 食榴蓮啊呢個， 都用條脷由頭到啷啷到棍點樣去舐落去？如果我哋即係當然你話叫我寫出嚟寫篇鹹稿，可能我哋腦補會好 enjoy， 但係我同阿四谷爆講出嚟，我哋會俾人斬啊嘛。 你放心，但係問題係其實我唔知四谷個 partner 係咩技巧啦。我第一時間一定唔係含落，肯定唔係一個嘴， 唔係含曬落去， 唔係含曬落去嘅， 唔係啊，係第一嘢絕對唔可以。 第一嘢佢係好 gentle 的， 好 gentle， 同埋唔係含曬落去啦。 佢係真係錫㗎，即係好似初吻咁錫法。哇，好攞命呢嘢，知唔知道？ 除咗錫之外咧，我係會真係由個底度舐上去先咯。 嗯。 跟住之後其實是個啷啷開始，跟住仲有個勾根，再慢慢上咯。 嗯， 個底嗰下咧， 個底 係最敏感嘅。 係啊，跟住係個啷啷，你知嗰兩個啷啷啦，嗰兩個啷啷嗰個位置啊，你見到有兩個啷啷喺度噶啦，即係有兩嚿嗰個叫睾丸 ，OK。 Testicles， 我哋要學實啲嘅，嗰兩個 testicle 嗰兩個波子咧，咁你知一上一下噶嘛？係。咁你係其實係你可以好細力咁樣咧含一含佢嘅。你其實即係你點樣講咧？我唔知點樣講啊。 嗯，因為我遇過咧就啱啱嗰個次序或者嗰個方向咧就同阿女王咧 調轉咗。 調轉嘅，佢有時食雪糕咁樣，咁就喺個頭度先舐一舐啦。咁之後就打圈啦， 打圈， 慢慢再舐翻落去啦，之後再含嘅。 我通常係由下到上。 係啦，咁因為要含嘅時候， 其實下到上嗰係攞命啲，因為你個感官咧，你係即係慢慢有個凝聚啊。 係啊。 有個凝聚啊！你喺有啲識嗰啲，即係我哋有啲識徒老馬嗰啲會事前咩掃 pad 啊嗰啲嘢咧。 嗰啲係啊，嗰啲係。 嗰啲你係慢慢你集中個意識，咦？即係喺啦，係嗰帶噶啦，咦？係嗰個 area 啦，係嗰嚿嘢噶啦，係嗰嚿嘢嘅某一個部位啦，跟住你出事。 同埋用翻一個比較咧，阿女王嗰只由下而上咧，其實係。快 high 啲嘅， 系啊，一分鐘就搞掂噶啦， 好攞命啊呢、這個，少啲功力都唔得。 反而由上到下嗰啲咧，就佢即係佢可能就調翻轉，條女就可能慢慢品嚐，好可能好 enjoy， 亦都等你舒服咧，咁就上同下。咁但係當然係兩種嘅 感覺，應該都唔同啊。 兩種嘅感覺嚟嘅，兩種其實因為你由最好快好 high 最刺激嗰下。嗰下同你慢慢享受嘅嗰種兩種嘅正法係唔同嘅。 我都係好慢慢享受嘅，只不過我唔知點解佢咁快出啫嘛。 咁呢啲冇辦法，呢啲要後天培養。 但係問題即係我會上到去上面， 或者連揸佢兩次咪得咯。 哦， 出埋橡筋 都我跟住anyway， 跟住之後通常我就會響。即係喺個即係大家知道龜頭咪有個圈圈嘢 lift 咗落去嗰個， 有個環咁樣嘅位置， 係啦，係啦。咁男人應該知啦，女人唔知就買條假狗去睇睇都得嘅。 係， 總之有個凹位落去啦。 嗰啲又係好敏感喎。 就喺嗰個位置，即係揾條脷 打圈 咯。係 啦。但係先講就食雪糕嗰個， 係啦，跟住喺條脷度，即係 攞命啊呢個，好攞命啊！ 你要上上面，你個龜頭咪滑捋捋嘅。 係啊，係。 我好中意，即系通常我都话一定要冲晒凉先做，好鬼干净嘅。即系如果识得我，即系听得我多嗰啲听众都知道，其实我一个超洁癖嘅人嚟嘅。OK， 咁冲完凉，咁跟住之后我好中意咧，咁大家男人嘅龟头咪去小便嘅地方啦，出即系射精嗰度咧，我会中意搵条脷撩入去嘅。 哇！哦，你我八卦问你一句，你会唔会同你嘅 partner 一齐冲凉噶？ 会啊， 事前话面 系啊， 其实有好处嘅呢一个。 啊，呢个真系好处啊！ 事前冲凉之前，我已经系搵啲花巾捋咗噶啦。 系啊，即系你，即系佢洗，你信佢唔过咁样，马佬唔一定每一寸都洗干净。 系啊，我会洗得好干净咯，我帮佢捋咗咯，即系我哋。 同埋好好 surface 噶，老实讲。 系。 同埋嗰个感觉或者个情绪，其实 好温馨嘅， 高好多嘅， 好温馨嘅。 跟住通常都，同埋你话口爆，除咗呢啲即系技巧之外啦，我会玩啲花神咯。 花神。 例如，我试过玩牙膏啊。 哦，嗰、那個就係冰火嘅層次喎，近乎係 即係朗口水啊。 喂，但係如果你牙膏同朗口水有少少唔同。 牙膏近好多啊。 近再近啲身少少，因為你 搭住唔走啊，因為老細。 你施德林嗰啲你都係涼嗰浸之後。你會散慢慢散，但牙膏你會比較黏啲咧， 出泡啊 ，keep 住涼啊 ，keep 住涼噶嘛，即係等於你飲雀巢檸檬茶同冰極雀巢檸檬茶個分別嚟嘅，兩回事嚟噶嘛， 要唔走喎、 啊，要唔走就係咁冰住你嗰下，哇， 跟住再一個暖水。 系啊， 或者吹啖氣， 通常都係沖緊涼嘅時候先用牙膏嘅啫。 係，即係再沖翻佢，再熱水咁樣 咯。跟住之後熱水 咯，即係吹佢兩鋪。 跟住係啊，跟住熱水咯，跟住再牙膏熱水，牙膏熱水咯。 哦， 嗯， 仲要沖水喎、啊。你沖水嘅話都係香水。 我跟住話我幫你揾，我擦完牙，我幫你揾個點樣講咧？我幫你我擦完牙，我幫你洗乾淨佢。即係我搞到佢其實成條嘢都係泡，我幫你洗乾淨佢，咪揾啲熱水幫你洗乾淨佢咯。 係呢個 多唔多咁樣就喺呢度就 爆咗， 已經 壞 咗㗎。 其實通常我吹牙膏已經爆咗㗎啦。 啊咁啊，因為好多唔係咁慣， 真係會死㗎，真 係。即係你涼嗰下，仲要你係有個節奏，仲要係有技巧咁樣。 暖水喎、啊，仲要 暖水，一動一熱咁樣，其實係。定力差啲就好快、 啊、 就真係 爆啦！真係攞命嗰啲， 真係攞命嘅。 所以你 女王不愧係女王啊！係 啊， 四谷甘拜下風。 咁你唔會吹男仔噶嘛？ 唔係，即係 I mean 兩次我哋都會教女仔點啊！你即係佢唔識做咁，嗱你咁樣樣，你咁樣，即係我哋 I think this is good for you to serve me 嗰啲咁樣嘅方法。 係係係。 咁我哋老實講，我哋指導人哋嘅時候，真係唔及你頭先講嗰套咁攞命。 或者講到咁全神我哋始終 係啊 男人啊嘛，係啊。 所以其實做我條仔好撚幸福啊。 所以咧，阿小魔條仔咧要珍惜啊， 要珍惜。 我覺得佢咪心廣體滿咯，一年肥過一年。 哦， 咁咪 咁你揸佢多啲啊，咁你要揸到佢瘦為止。 咁我哋下次翻嚟再講下。點樣 其他嘅 啊？喂，六九啊，或者其他唔同嘅知識啦、啊。 OK， 好。 傑斯，你講過喎，如果利物浦嘅排名最後高過曼聯咧，我就要幫阿獅子含撚嘅。OK， 咁我冇問題咁咪含咯。要把次給我插得到。我是答應過含撚，但是含撚是不是給你看呢是兩回事，但是如果你要OK， 但是如果你要求呢笑完未？咁你咪問獅子佢肯唔肯攞條撚出嚟先，佢攞條撚俾我含 OK， 如果係真係播呢我含到佢出嘢都得。但係你快嗰樣喎 ，OK， 冇錯，我直頭你冇講過。 唔 㗎，係 咁你最多得一餐飯同含一條撚啫。 係啊，係咯，我又好著數啊。 不如就喺嗰餐飯度含撚啦。 唔係，咁你都話你想問獅子咯？ 獅子。我幫唔到你啊！嗱，真係我諗唔諗到，佢口硬無知。 係啊，一個歪。 最好睇嘅波就係亂咁射都射到入龍門嘅波。Ragazine 足球頻道，我係張錦晴。